手臂。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 Moments 的新年。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就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即系好多名人红星写落歌词当中 ，Red Hot Chili Peppers。 Ellie Millen Richard Hell began singing at the Taco Bell when someone heard a rebel yell. I think it was an infidel. Adam Ant and Robert Plant were bent over of a sycophant. Used to buy Ulysses Grant to record at the record plant. Islamabad is on the not a fan at the riot squad. And if you want to be a mod, you'll have to meet me at the quad. You. 加州的这对摇摆乐队啊，吹怪之余不失佢嘅技术性啊，新打上榜占第九位 ，Red Hot Chili Peppers Post Cha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Yo！ 嗨，五点十二分，骚动音乐。 今日星期二，我哋会有嘉宾嘅，同样都六点钟出现嘅，将会有 A P 潘宇谦同我哋介绍佢嘅新派台歌《我道》啦，亦都会讲下即系呢段时间佢又建立咗自己唱片公司自己嘅 label 啦，系啦，咁啊即系讲下 set up 呢样嘢中间啲谂法等等，咁啱啱六点钟佢就会出现啦。 冇错，留意六点钟嘅访问啦。 耶！ 点啊？琴日我有啲夜瞓啊。 点解嘅？因为 等到好夜。 哦。 我琴日等到十二点钟，一定要我老婆焗住我，一定要睇埋个 Big Bang 嘅 MV 啦， 瞓觉。所以我而家个人系有少迷。迷蒙蒙，即加上今日是假期，所以我个人很放松啦。我瞓到黄朝白眼先起身，跟住食埋个 brunch， 然后先翻工。哇，呢、這个感觉真系一流，所以而家 OK 嘅咁样。 你嗰、那个 MV 你睇完觉得点啊？ 我觉得 题外话，即系讲开 题外话啦，我觉得系 雖然我唔係嗰種Big Bang 嘅死忠啦，但我都覺得啊，佢哋出嘅嘢係有啲唔同嘅，即係都會第一係你會感受到佢哋嗰陣除啦，同埋佢哋隻歌雖然唔係嗰啲好行嗰啲，但係啊聽下聽下有啲幾順意咁樣咯， 即係唔係 wow fantastic baby 係啦，唔係呢一種，同埋你 feel 到真係大過咗啦，大家都成長咗啦，好似過咗四，即係佢哋四年冇出啦嘛，咁跟住又諗翻起，哇都。原来都咁耐嘅时间㗎啦，即係原来廿岁开始听佢哋而家已经咁样嘅年纪㗎喇都。 咁当年听 Big Bang 嘅时候我最记得第一个睇嘅 MV 我唔记得係好似係 Monster。 啊 啦，咁嗰段时间大概知啦。 啲啦。 係啦。咁係好正嘅，佢成个 MV 嗰陣时係好。好似打緊機嗰啲咁樣一個好似戰地嘅狀況咁樣，跟住啲髮型嗰啲，哇！原來可以咁樣 又留到好長啊！ 其實你而家就明點解有一個人要遮眼，因為佢最唔靚仔嗰個大聖，所以佢用呢個造型。你今次都係噶，呢個 MV 佢都係遮眼噶嘛。 係啊， 即係你知啲 styling 點樣去幫嗰個人去咩隱惡揚善啦咁樣。系啦， 我直头以为你今日个头系跟啊太阳嗰个发型，你尤其你系咪电挛咗？ 我冇啊， 你冇哦，你系自然挛嘅。 系啊，剪完头发啫嘛，今日去 系咯， 终于都剪啦。 做乜咁太阳嘅咧？你今日咁 隔咗四个月，对上一次剪十二月头啦，咁啊四个月之后终于剪啦咁。咁、 okay. 但系嗰个 MV 我都有啲歌词始终唔识韩文，咁上网睇一啲少少新闻都讲话。復出 suppose 是件開心事，但大家都有一種惋惜喺裏面嘅。咁首先即係成員變更啦，再加上好似歌詞同埋成個 mood 都好似好離別咁， 好似準備 say goodbye， 即係叫復出出嚟同大家 officially say goodbye， 有一種咁嘅嗰陣除啦咁。咁 好難講㗎，即係你知咧 ，Big Bang 以前都係咁樣㗎嘛，無啦啦整一首啦，跟住隔一個月之後咧，話可能每一個星期佢會爆一首出嚟嘅，即係呢個大家可以觀望一下先。 你唔知佢嗰個 marketing 個 strategy 係點樣啦？係 啦，不過點都好都真係值得睇下聽下。 童年回憶啦，我會 話真係童年。 童年回憶啊！你諗下，以前去仲係去 club 嘅年代嘅時候，好難得地，你真係會聽到。 我喺自修室聽嘅喎。 哇！你真係好細個嗰陣時，因為你就鋪水 club 嘅時候都係外國歌為主，但係嗰陣時 hit 到係你中間喺台灣又好香港都好啦，都會聽到哇 ，Fantastic Baby 啊！ 呢個真係好勁 嘅。係啊，或者嗰啲係啦，即係佢哋嘅歌咯，咁係勁嘅咁啊。係啦，咁但係咧，我尋晚都夜瞓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就唔係因為。睇呢個 MV 個原因係咧，因為前晚啲上，總之上網啦，買咗啲鏡頭翻裏面，即係之前買咗麥，而家買啲鏡頭裏面 set up 下，即係得閒拍下啲片咁樣樣啦。 YouTuber 啊，有一進新做， 整下，即係我覺得都好似整一啲屬於自己嘅 product 啦、嗯。我覺得係、嗯、而嗰啲可以喺網上面留一個記錄嘅，我覺得係。 OK， 係，我覺得一個咁嘅 purpose 咁樣，得閒有時間有諗到嘢，咪拍下啦咁。跟住咧，咁啊買一個鏡頭翻嚟啦。咁但係咧，我想講咧就係嗰個鏡頭咧非常之有趣。咁因為咧佢買嘅時候，佢好多唔同嘅型號可以揀嘅， okay. 即係嗰啲自動對焦、手動對焦、定焦或者變焦。系啦，即系最主要系呢几个啫。咁像素呢就好基本啦。 咁你反定唔反啊？ 唔系反嘅，即系嗰啲好简单一部课，你可能做zoom 嘅 zoom meeting 嘅。 我讲一个 mon 啊，唔系讲一个镜头。 我以为 系啊，你反你拍自己方便啲啊嘛。 我唔反噶，唔反噶，系就咁一个动喺度嗰啲好好简单嗰只直播镜头咁样啦。咁、 okay. 跟住咁我买咗翻嚟啦，跟住咧佢又出咗异样，所以琴晚夜咧就要搵个客户服务嗰度即係處理啦 嚇，咁夜仲揾到客户服務而家咁好服務， 即網上面嗰啲佢有人覆噶嘛、 哦、OK 係啦，即整咗好鬼耐啦已經。 嗯嗯 發生咩事咧？就係、是、嗰個鏡頭咧，因為買啲平嘢試下玩下先喎。佢一路拍嘅時候咧，佢部機你會聽到佢啲突突突突咁樣嘅聲啊， 喺個 部機入邊傳出嚟 嘅 OK 係啦。跟住我就谂，点解咧部机冇理由坏啊？ 唔系快门声嚟嘅，即系唔系嗰种嚓嚓嗰种嚟。 唔系啊 ，OK， 系嗰个对焦嗰个声，我摩打声。 哦吼， 咁啊得意啦。咁我就点啊问嗰个客户服务啦，就话哦嗰个声咁啊点样嚟啊？咁录俾佢听啦。咁啊哦呢个咧系里边嗰个对焦个摩打声咁。哦咁点样可以令到佢冇嘅咧？咁 冇噶， 佢话冇噶，因为你自用对焦嘛，咁啊自用对焦嘅时候佢 会喐噶嘛， 喐噶嘛，咁啊会有声咯。 你教手动咯， 咁啊佢冇得教手动喎，即系声死咗喎。即系你买翻嚟 净系得自动嘅啫。 系啦，即系你一系就买翻嚟就系自动，一系就手动咁。 咁又冇喎，佢你買咗就係呢一款噶咯，咁我嚇，咁如果佢長期自動對焦，咁我咪做唔到錄片或者開唔到會啊，或者錄音咧、啊，即係譬如我哋喺屋企即係開Zoom 嘅錄音錄嘉賓訪問，佢成成喺度。佢好似红绿灯咁样嗰只声，同埋个频率系嗰种嗰种嘅声。 但我见有人佢个眼神对你有啲恶意，似乎系你自己衰咗有啲嘢。 而家系解决到嘅。 哦 ，OK。 但系只不过头先即系寻日系未解决到。咁跟住问佢个，哦，其实咧就咁嘅，因为你自用对焦咧，佢就一定会有声噶啦。咁如果咧你系想即系开会议啊，或者你拍嘢嗰啲会收音嘅， 就唔好用呢， 就应该拣咧手动对焦嘅咁。咁我就俾佢即系啤一声啦，因为即系你个设计出嚟， 系 首先佢个 product 佢嗰个 description 就话啊，即系呢啲镜头适合你开会，适合 佢系咁写嘅， 佢系咁写 ，OK， 咁即系你知道我嗰、那个、那个 purpose 个用途系乜嘢啦， 系啊， 咁点解你可以接受你呢一个嘅产品？ 咁真系唔得， 咁唔得啦，咁 我撑你、啊， 然后佢就话哦冇噶，其实咧你自动对焦嗰啲一定系咁噶，即系。 我有个你讲埋你呢度先，你讲埋先，我好想反驳。 佢话自动对焦就咁噶，即系如果你想个冇声，你就唔应该拣呢款咯。咁我咁，但系自动对焦我哋唔系冇用过啊。 唔会咁样有咁样嘅设计， 你可以系啊，你唔会咁噶嘛，大佬啊，咁 同意嘅，同意嘅。但系我又觉得咁样样嘅，佢又真系好写得好鬼鼠嘅。 系 佢话个镜头适合。开会用啫嘛，佢冇话 overall 个 model 啊，个声音个静音嘅模式系适合开会，佢就系话个镜头适合啫嘛，所以又好鬼说嗱，有时咧，所以点解我买呢啲嘢咧？有时我唔会就咁睇佢嗰个产品个隔篱嗰张简介，即系有时你出去买呢啲咁嘅电子产品咧，通常佢隔篱有张纸仔写住佢啲特点噶嘛，我就唔信佢呢啲嘅，永远都 好激动 我 先俾你讲到， 因为。我一谂起呢啲咧，即系嗰啲因为我买呢啲嘢其实都真系渣渣地嘅，我系要上网睇人哋啲评测，或者听下身边啲朋友好多意见，例如买个 WiFi 嘅 router 嗰个发射器咧，我都真系要睇到好真咧，我先会去用嘅。点解咧？因为咧，我试过咧就系话因为我屋企咧以前都比较多墙啊，咁所以咧成日喺啲房啊嗰啲位咧个 WiFi 收唔到。咁然後我就出去揾個 WiFi 嘅 router， 就諗住啊有冇啲即係成日聽人講嘛，有啲勁啲噶嘛，可以穿牆嘅。 係啊係啊。 咁然後咧就走去揾啊係，真係見到有啲 WiFi router 話哇穿牆力好高㗎咁樣啦。咁然後後屘翻到發現，翻到屋企發現，佢都唔得嘅，即係都唔係佢講到咁勁㗎啦咁樣。跟住然後我再聽一啲真係。讀電腦相關嘅朋友仔同我講翻，其實 router 咧，即係 WiFi router 本身係冇穿牆呢樣嘢嘅，即係呢樣嘢其實係有少少呃人嘅，因為佢基本上真係隔咗埲牆咧，佢真係會爭好遠，所以點解啲人有啲人屋企會？擺幾個 router 就係咁解，咁我就覺得好猛整，咁我就試過呢啲咁樣嘅遭遇之後，我就唔再相信嗰啲電子產品隔離嗰張紙仔啦。 你講嘅呢樣係，我好似咪去整 hard disk 嘅， 係啊係啊 咁咧整 hard disk 嘅時候就去咗個師傅喺屋企嗰度，咁啊等啦過緊資料，咁佢就傾開偈， 係 咁佢都有講，即係佢本身都係即係 part time 整下呢一啲即係 hard disk 嘅即係叫資料嘅修復之外，亦都佢有去過即係可能啲公司。嗰度以一个兼职嘅形式去帮人处理一啲IT 上嘅问题啦，咁我见到佢屋企嗰度摆咗个嗰啲 router 喺上面噶嘛，倾咁啊冇嘢就成粒钟喺度，要倾咩都即系倾晕晒，咁啊梗系不断揾嘢嚟讲啦，发挥我哋呢一行嘅能力系咪先？ 抛水吹啊！ 跟住就问下佢，我又醒起呢个对于我嚟讲都系个疑问，就啱啱讲 router 问题， 系 咁我都同我师傅啊 router 嗰啲你熟唔熟噶咁样？跟住佢话你问啦，咁我就系买咗嗰啲啦厅就摆一部主机，房里边摆嗰啲叫卫星 router set 出嚟， 分体式咁样嗰啲。 系啦，咁咧就佢又系声称啦，能够穿墙。我咧呢个概念咧喺香港应该会特别会多，因为我哋住屋嘅个环境系需要牵涉到穿墙嘅功能嘅啫。 系同意。 同埋我哋嗰啲墙有主力墙嗰啲，即系厚啲性。咁你系难穿啲噶嘛？你外国譬如佢自己住一间屋，嗰啲墙好薄噶，大家。 同埋可能佢间房已经好大间咁样啦，即系佢真系要一间房一部 router 啦。 嗰啲墙你知你敲过你敲系 pop pop 声，即系咁样噶嘛？ 笃得穿噶嘛？ 系啦，咁。 咁我就话哦，买嘅时候咧，佢又写到话咩？哇，2000尺都冇事嘅， 都用得，都用可以吸。 佢成有个图显示噶，话2000尺嘅 size 都得。咁我话我屋企冇咁大啊，咁样 应该1000尺乜都够啦。 我就啊，近排咧嗰个 router 房里边咧，好似唔好稳定啊，接收有时会断啊，会成咁样，即系我话即系呢啲系点样样噶咁。跟住佢就话，诶、哎，佢嗰啲。嗰啲 marketing 嘅手段嚟嘅啫，系啦，即系佢话就话二千，咁但系佢中间一定有好多 condition， 佢未必写或者佢写咗好细嘅地方你睇唔到嘅啫，同埋你又要谂下佢嗰个出产地或者佢本身佢个 market 喺边度，因为佢显，即系我谂翻我就明白，佢嗰幅图或者佢网上面啲示范短片嘅显示咧。是外国的、 哦、即是全部都不是香港那些楼的格局来的。 是啦 你外国和香港楼那埲墙已经不同 了。 你那个电信公司各样东西你所有条件不一样的时候你就没得这样直接比的了嘛。咁但是你 很自然啦我们不懂的买哇几大范围啊咁我们就买下去的啦。咁所以回去但是他说点都、我买那只虽然他就没有实际好像他那里讲到这样说什么2000尺这样即是一定会打折扣的啦实际情况。咁但佢话你买嗰只咧都 OK 噶啦，算系即系你喺香港嘅地方， 唔系太大空间够用噶啦。 系啊，即系你两埲墙咁样都够力噶啦。不过佢话如果最 fit 嘅咧，你应该可以拉条上网线。如果你拉到嘅话咧，喺房里边咧 set 多只 router 系 啦，咁样就最好嘅。 咁啊，话翻转头啦，咁你最后你部相机点搞咧？ 嗰个镜头唔系冇啊。咁佢讲完之后就话因为即系有七日试用啦，咁样咁佢话如果你觉得咩唔啱或者咩，就可以同佢换或者点样嘅。咁跟住我就觉得冇理由咁蠢嘅呢啲嘢，咁我即系又同啲 friend 研究啦。咁研究完之后就大家又试，不如你试下将你个镜头放去其他位置，试下佢可唔可以自动对焦，即系对死。focus 系啦，等佢唔好喐，系嘛？ 因为个概念，佢觉得点解佢不断会突不断自动 focus 每秒同你对焦，就系因为佢 focus 唔正你个样啊嘛。 系，佢要不停咁样对焦啊。 系啦，即系本身已经试过，不如你开光啲间房啲灯啊，咁样各样嘢啦。最后咧就发现咗一个好有趣嘅位啦。 系咩咧？ 只要咧你将佢将个镜头放喺侧少少光啲嘅位置对焦到一次咧。你就可以将佢移去其他位置，佢都唔会再 系系。 我本身个试咧就书台面，佢放喺正前面影自己好正常，佢就 fold 唔到啦。唔知系咪个样唔似人样定点啦？正于是乎咧，佢 fold 唔到，认到你个人样啊！ 唔够智能啫，唔关你事嘅。 跟住咧就将佢放喺侧边啲，攞咗个侧面先 fold 到啦，就再将佢搬翻去正面咧就冇事啦。 OK， 咁你就用咗呢一个好折冲嘅方法去拍你要拍嘅嘢。 系啦，咁你就知道都 OK 嘅咁咯，即系。好烦嘅，你知又退货换货嗰啲又要寄翻去各样嘢咧，我又好怕呢啲噶。 呢一啲招咧，我都喺一啲即系做摄影嘅朋友度有学过嘅，呢啲小伎俩啦，即系点样令自动对焦嗰个焦距唔好不停咁样自己喐嚟喐去啦。咁但系即系佢哋都系嗰样嘢咯，最好都系唔好用自动对焦，有得拣就唔好自动对焦咯。 即系你要知道，唉， 永远都好难对到你想对嘅嘢噶。你算啦，你不如都系啊，把心一横， 点啊？ 就嚟出消费券啦，你可以去买一个有唔自动对焦功能嘅镜头，俾你拍嘢，一劳永逸。 唔知点解心血来潮，我觉得嗰种 fold 到 fold 唔到之间嘅感觉，就好似呢首歌嗰啲半意识咁。

即系呢首作品咧，围绕住一个理论。有兴趣可以 search 下叫恐怖谷理论。试下听住歌去睇佢嘅解释啊！听过陈家同埋 Mael 合作嘅作品叫《Who Are You》。 一天天跟你斗前，仍在上演，一点点烙印在皮肤，灼热的脸，无人及你真挚，看熟独处的意义。 即系作品解释咗一啲嘢嘅，即系个恐怖谷理论咧，解释咗我哋人类对一啲看似好似人嘅，譬如机械人啊、丧尸等等，点解会产生好感，又或者产生恐惧感？ 多少天不语不眠，凝望镜子，收起空洞笑脸，谁不渴望改变？无人离我亏欠，检视自我。 人类都系好想为世间嘅事情嘅出现咧，寻找解释嘅原因，而佢亦都将自己身体状况揾到一个原因。之前佢身体出现咗一啲譬如湿疹嗰啲咁啦，后屘翻到原因，就系因为啲情绪影响到身体反应出嚟。啱啱听过 Yuki Luffy 嘅点点。 我仿佛又写加障碍。笑到被我忍耐，看不清那位真心对待，别住吗啡吗啡吗啡，够中近被开始尽睡，闭起双眼似有焦虑。It's okay, you tell me that everything okay， 想喝酒，但家里剩一杯，还剩解了毒也没变化，我说你不到，又想。

同辈，剩余自己路转峰回，留给十年后才去追悔。 他今年的新人名字黄明德 Dark 的，由他第一首派台歌叫做《留班同学》，正正是他的写照。是现在还是学生的他，将来会是怎样呢？究竟留翻将来定决定，定系一早定好嘅咧？ 谁是偶像，仿佛已经及跳船，何谓抉择？即使自由仍兜转，存在只可好比红于是行动，那心如灯，为了当日杀主角，为了假意杀感觉。杀错破被天荒，因果这两字犹如望不清的影子，看清的那时然而通通太迟，翻一开早再重复毁那种子，是存在的本意，原来是一早已经偏了的设置，原来是一早已经可像牛似之，如同默许旨意，出生为谁决定谁是我，这一秒来决定谁是我，拣好了谁决定结果，自己主宰我。 相信生死有命呢？这个世界的事是不是整定的呢？在这个假期突然之间好像大家用脑想想东西，但是现在不想等几时，听过石山界的先知。 总统泽连斯基到当地视察之后形容是战争罪行，各国将会确认是种族灭绝，乌克兰会作出调查。他又说和俄罗斯谈判是唯一的选择，尽管谈判的可能性是挑战，他或者不会亲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泽连斯基稍后向联合国安理会发言，而俄罗斯否认指控，反指乌克兰挑衅，扬言将会在安理会上提出证据。欧美多国作出谴责，美国总统拜登形容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战犯，美国会加强制裁俄罗斯。法国官员说欧盟最快星期三推出新一轮的制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今个星期将会前往基辅和泽连斯基会面。而几个欧洲国家先后驱逐俄罗斯外交人员，立陶宛和拉脱维亚降低和俄罗斯的外交关系级别。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令，对莫斯科认为不友好国家的公民实施签证限制。

本来呢，我仲想用消费券买份礼物俾你㗎。 嗯， 但而家睇嚟都係唔够钱。 老公，你嘅心意我收到晒啦。我咁知悭识俭，持家有道。你嘅消费券自己袋住先啦。留到学期尾帮补細路啲兴趣班啊，同埋佢哋啲书补费。预早买定啲开学用品做埋校服都得㗎吧。而且睇中嘅心意产品网购都得啦。如果仲包埋运费，咁就连车费都悭返啦。 老婆，你真係精明。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s.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柯盛，今日呢位嘉宾非常之勤力，唔单止帮人写歌啊，连佢自己都要出新歌啦。 系啊，斌神，佢仲成立咗自己嘅唱片公司，希望自己嘅作品将来可以更加贴近自己嘅谂法。所以我哋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 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添。 哇，咁有气势，想吓死人咩？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由 Anson 潘潘宇谦嘅 ，Hi，Hello， 大家好，帮我成分神，你哋好， 系啦，今日咧呢一句，我觉得真系要送翻佢好啲嘅，但我对于上次送俾 AP 嗰句啊，耿耿于怀啊， 心有愧啊， 跟住我仲谂咗，潘宇谦瞬间看地球，即系嗰种食字食到好过分嗰啲咧， 系啊，解唔到咁样， 但系上次都好听啊，上次讲瞬间看地球咧，讲你去旅行经历咁嘅，系、疑似撞鬼，但系其实外父夜晚听歌嗰啲咁啊，好怪噶，我记得， 你好记得，你好劲喎， 好记得。上次嗰個古仔， 淨係你琴日先聽翻， 唔係我真係，即係佢古仔好記得㗎。佢講係啊，即係講外父又中意夜晚聽歌咁樣嗰啲咧。 我係咪要根據個卷軸講個古仔㗎？ 啊，系啊，睇下一間一間呢、這個 講唔講到， 睇下講唔到咩？因為呢個我覺得係好好意頭嘢嚟嘅，係好嘢嚟嘅， 係、寄語嚟嘅， 就係、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添。 哇！哇型喎、呢句直成系呢个， 即系意头好嘛？呢啲系咪先？字又多，睇落去又工整啊！ 诸葛亮 系啊，因为头先我哋即系开麦前都有讲嘛，即系个谦字，我哋成日都把守住呢一个嘅最后防线，就唔想食嗰啲谦谦君子啊嗰啲。 易估嗰啲我哋唔， 所以但凡有谦字嗰啲，我哋都唔用嘅。咁所以我哋就谂紧。你個姓即係，但係因為個潘字又諗唔到點樣可以食到啲字，咁我哋就連個潘字都拎走啦，直接用你宇謙呢個名， 係啦， 係啊，就作咗呢句送俾你嘅。 呢句哇，呢句都難諗喎。 係啊，但係當然咧，即係講緊呢個要風得風， 要雨得雨， 就梗係即係除咗一個寄語之外，亦都即係想同阿 Anson 潘傾下，就係、是、啊，到底即係自己有冇話真係有一啲心目中好想 achieve 到嘅事情咧？咁樣樣 係即係呢段時間，即係因為有自己嘅 label， 即係開咗啦，咁樣亦都過去一段時間出歌咁樣，即係有冇一啲嘅嘢其實一路都好想 achieve， 特別係自己有咗自己 label 之後係可以更加專注去爭取做到咁樣咧。 我諗我好想係出隻 EP 啦，同埋成隻 EP 係圍繞住一個主題咁啦。 嗯， 同埋想多啲創作俾大家睇到咯，同埋好想有個自己嘅音樂係可以 focus on 電子音樂，亦都可以係有個即係 sound engineer 後面係幫你 set 好曬啲麥啊啲 effect， 因為我好近排好迷呢個電子音樂同 auto tune， 因為認識咗 GNY 之後，即係仲係讀啦。 電子音樂有冇話係即係中意聽邊啲多啊？依排迷上， 其實全好多都係外國嗰啲啦。咁有一個歌手叫做 Cash 啦，佢應該係佢係越南裔嘅，但係佢應該係喺。是不是美国啊？我都不知道，我都是专注他的音乐。但是他的音乐是很正的，因为他的melody 呢就好像以前那些 pop 歌啦，朗朗上口嘅 melody， 但係咧佢個節奏又好快，同埋佢又會有啲 rap 喺入，成件事就好有型咁樣。 哦，咁所以呢一樣都係即係過去依幾首作品啦，都明顯見到你嘅風格上面開始都會即係專注做呢一樣，係咪都真係即係聽咗呢啲嘅作品受影響，又加上識埋 GMY 呢個好朋友啦，咁跟住之後就可以 focus 去玩呢類嘢咧。 是啊，因为我之前是看了内地一个即是 hip hop 的节目之后啦，就觉得哇原来因为他们未必那批 rapper 未必是每个人咬字或者唱腔或者啲音准是好上乘咁样嘅。咁但係佢哋嗰啲填词啊同佢哋嘅 flow 啊同埋成个出嚟嗰个 vibe 呢係好有力量咯。咁我觉得哇原来音乐系即係可以远超于呢个普通嘅ballad 慢歌同 pop 歌，因为我以前啲歌全部都系比较惨啲啊，咁我会想着重个编曲系多啲 strings 啊、弦乐啊，跟啲鼓要点啊，成件事系可以凄美啲。咁但系原来我发现，有好多人都系做紧呢样嘢。咁我开始，因为我其实入行都差唔多第六年啦，咁跟住之后我就想觉得，想搵到自己条路咯。咁所以由醉人物语开始，我就想多啲啲歌系多啲节奏啊，同埋个态度鲜明啲，同埋我睇下有冇机会加啲 rap 入去咯。 系咯，最近物语嗰阵时就已经都有啲 rap 啦，跟住之前有同你灿心 turn up 又系有呢啲部分。其实使唔使点样揣摩一下？即系究竟即系成日讲噶嘛，嗰种 attitude 即系嗰种态度系点样样？即系即使 rap 或者点都有一种通喺里边噶嘛。其实系咪都要花啲时间去摸索一下？究竟啊呢样嘢系一种点样样嘅东西咧？ 都有，因为我嚟緊好多歌，同埋我之前做咗好多我摆上网嘅改编翻唱歌呢，全部都係 GMY Beat 去帮我啱嘅，同埋去改编。因为其实佢係即係我一个非常欣赏嘅音乐人，因为佢係可以将一首好似好闷或者好耐之前嘅歌，过咗时嘅歌，佢係可以重新包装到一件好新嘅嘢咁样。咁所以佢监制呢类型嘅歌嘅时候呢，我初头係觉得有啲因为我好字正腔圆咁唱晒啦，即系好介意啲震音啊、啲音准啊、长短啊嗰啲，跟住佢就话麻麻地再嚟过啦。咁我又唔明佢点解讲麻麻地嘅。咁初来就可能半个钟九个字，大家都系即系互相交翻个波俾大家，跟住就一句都录唔到咁样。跟住佢要喺我面前示范，哦，原来你有啲咬字唔使每个字啲音都咁工整嘅，因为你一啲长短同埋早少少入啊啲拍子入得好啲嘅话咧，听落去成件事会 smooth 好多啦。咁就呢个就系唱呢啲 rap 歌要拿捏嘅东西，而系我以前唔识噶咯。 哦，咁其实 JNY 即系之前就譬如作为物语咁，佢都有帮手一齐编曲啦。但系嗰阵时系咪未咁熟嘅？即系可能即系一年过去，唔知点样即系 close 咗啲之后，跟住就系啦，跟住就开始就多啲呢啲咁嘅交流啦。 系因为第一次我听呢条友个名咧，就系我有首歌叫《犬屋夫》，咁又系阿陈巧威介绍嘅，咁就话诶揾咗个人编曲啊，后生仔几劲，咁我听哇几劲，即系好成件事好 refreshing 啊，亦都好似系好属于呢个年代嘅歌啦。咁跟住之后我做咁怪嗰个名叫 JMY Beats 咁样嘅，咁即系一定系玩 beat 噶啦。咁跟住点解叫 JMY？ 原来佢叫 Jason， 咁但系太多 Jason， 所以佢就要叫 JMY。系个 Y 系 Jason Yang 咁样 ，JMY 咁啊 ，Jason and Yang， 即系可以叫 AMP 咁样啦，可以叫 AMP， 后面要加多个 term 喎， 之后咧，AMP Music 咁样，咁跟住之后我系好啊，我一路都未见面噶，未见过佢嘅 ，until 咧佢无啦啦嗰排疫情好得闲。咁我又好鍾意啲 hip hop 音乐囉，我见到佢喺 IG 度就话佢有教班教呢啲整 beats 嘅班，咁、我就喂我报名，咁我去咗学啦，咁我学咗两堂完全係即係好难，我要学几多堂我先整到自己个 beat 啊，佢话30堂到啦，咁 识做生意喎 ,Jason 哥啊，几识做生意喎 ,Jason 哥。但其实30堂整到可以整到好快㗎喇，其实算。 咁佢嗰两堂其实即係做咗啲乜嘢呢？喺嗰陣时即係同阿 JMY 上堂。 佢都有教我整 beat 嘅，我都识咗啲嘢，咁但係你要不停去整喎，咁但係因为我依家有两个小朋友，我又可以喺屋企好大声咁做音乐啦，佢哋仲大声过我啦，佢哋真係要风得风雨雨得雨，咁然之后所以之后去到第三堂我就同 JMY 讲，喂 actually 我都是不學整beat，不如我們直接整首歌。即是原來啲人請啲人填詞，請啲人編曲，請啲人整beat是有原因的，因為你不識啊嘛，大佬，你不識就要找在醫行入面比較 expert 的人。即是譬如我們如果 touch wood 要上法庭，我們都要找律師幫手，因為我們不識啊嘛。所以那些錢或者那些人情是不慳得，就要找他們。那後來呢就跟他整整下歌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哇，我可以整一隻國語嘅 EP 喎，咁所以我同佢已經整好咗六首國語嘅 EP， 咁全部六首都係我同佢作曲啦，填詞就我全部自己填詞，因為我自己填國語詞就好啲，咁填廣東話詞就因為太多好勁嘅人啦，所以唔敢班門弄斧，所以雖然我啲四字詞語都 OK， 咁但係廣東話詞就要拿捏下咯，係。 哦、但你話已經整好咗嘅 EP， 即其實係等待推出嘅咯。 都係啊，不過未拍 MV 咯。 嗯， 揾埋人影曬相啦，因為我唔想冒冒然推出嗰、那個，我又出唔到嚟啦，依家呢個封住喺度啦。如果冒冒然推出就就驚嘥咗咯。睇下今年內可唔可以出到咯。 咁之前有推出嘅，譬如《奢望》啊，《Turning Up》呢兩隻國語作品，係咪都會收錄喺即係呢一張 EP 裏邊嘅？本身都已經係。 嗰兩隻又唔係喎，唔知點解。因為佢唔係同一個主題囉。我嚟緊嗰隻國語 EP 全部係關於成長嘅。咁、雖然奢望都係成長，但因為佢嘅監製唔係 GNYBeats， 係 Team 啦。咁所以喺歌曲嘅製作上同 mixing 上聽落去個 feel 都好唔一樣。咁我想因為一隻碟完整嘅話，人哋聽1、2、3、4、5六首歌係聽落去個 volume 啊，同埋成個編曲係完整同一個系列，所以就唔會收錄喺嗰隻碟入面。 咁所以嗰隻 EP 就即係其實都係即係參加頭先嘅部分，其實就完成啦。咁但係咁你點樣去即係點樣去分即係兩條 line 啊？即係國語嗰邊亦都有做咗㗎啦。咁啊廣東歌又繼續推出緊咁啦。即係兩邊你自己會點樣去定位兩條 line 嘅嘢咧？ 國語嗰邊就成件事我諗係 hip hop 啲嘅，同埋即係個 approach 都係譬如再電子音樂啲，再 auto tune 啲，咁同埋啲歌詞就因為我全部自己寫啊嘛，咁就變咗成件事就多啲 flow 咁樣。咁但係香港嗰邊就會比較上冇咁 hip hop 啦，咁都係啲 R&B 啊有節奏嘅嘢。咁但係其實我都係好多歌都係嚟緊都係揾 JMYB 十咗，我哋已經做好咗兩三首歌噶啦，即係除咗依家我讀呢首歌，咁希望今年內會出到一隻廣東 EP 啊。 哦，再加廣東 EP 喎，咁所以喂，但其實咧，即係呢個即係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咧，即係呢個即係呢一樣嘢，即係喺個意頭好啦。咁但係同時亦都真係有冇諗翻，即係你都講哦，由出即係像蜜月嗰段時間都一個叫新嘅自己啦，即係名字亦都改變咗啦。有冇諗翻，即係同最初頭自己可能開始踏入呢一行相比嗰陣時所幻想或者所希望 achieve 嘅嘢？同而家個分別又有啲咩唔同嘅？ 哦，咁定差好遠啦，因為以前未入行咧，你就好憧憬所有嘢，哇，好美好咁樣。咁但係入咗行，你就即係你都要向現實低頭咯。即係可能唔夠人聽你啲歌啊，或者因為可能有啲歌唔係我自己創作咧，咁所以未必每首歌都係最適合我。咁可能有啲時候你又要尊重其他音樂人意見啊，尊重監製意見，要磨合咯。咁所以以前好多作品我自己係未必自己最滿意嘅。咁但係《醉人物語》開始我就多咗自己一齊去創作啦。咁同埋依家有埋自己嘅 label， 所以可以令到起碼我可以把關曬我自己嘅作品係有我自己，我覺得是潘宇軒任脆咁樣。咁無論成績好與否，咁起碼我做咗我做到嘅嘢嘛。即係可能我係開一間鋪頭嘅，但係我起碼我將我最好嘅作品攞出嚟，咁個市場中中意就聽天由命咯，同埋睇下宣傳上咁咯。 即係尤其同埋喺你有咗自己嘅 label 之後咧，頭先都聽你講啦，即係有一啲嘅專業嘅位置可能要交翻俾啲專業嘅朋友去負責，但係有啲位可能自己都想盡量參與多啲創作，去自己把關。有冇話其實你自己會比較著重喺邊個部分，希望自己可以 take care 多少少啊咁樣樣？ 如果我自己 take care 嘅部分，你一定係作曲同填詞方面啦，因為編曲其實我係都係。聽都係聽個感覺嘅啫，編曲係 其實我覺得編曲是做每一首歌最難最複雜的位置，因為就好像你整了，因為很多很多聽眾不知道作曲和編曲的分別啦。其實作曲是我甚至依家依個年代啦，我唔使樂器我都可以作到曲嘅，即係我依家哼句哒哒哒哒哒哒，咁已經係一個都作曲嚟啦。只不過我冇跟樂器落去啊嘛。咁當然你作曲要作到一個好 catchy 同埋人哋好中意，又唔會似抄人哋，又唔會似舊歌嘅 melody 都難啦。咁但係編曲先係最難，因為編曲係可以將一個就算唔好聽嘅 melody 起死回生，令到佢成件事好好聽嘅一個一個工作咯。咁而我覺得我合作過嘅音樂人入面，譬如 Team 啊，同埋 GMY Beats 同埋陳孝威，佢哋都係喺編曲上面，我覺得係我自己好欣賞音樂人，亦都係算係年青一輩嘅音樂人。 咁通常喺呢個編曲嘅部分，頭先你同講所講 GMY Beats 啊，可能Team 啊佢哋去合作嘅時候，你會好放心咁樣交曬俾佢哋去處理啊，定還是可能都會一路一路去參與住個編曲嘅部分，盡量即係可能多啲自己嘅意見可以放到入去咁啊？ 通常因為JNY 做編曲咧，我就都企喺度嘅，即係坐喺度後面。 點解？ 好辛苦啊！企咗幾十粒鐘喺度咁樣。 我係踎喺度，我係一路即係我都喺隔離綁住嘅，因為佢好快會整到一個初型咁，之後就算我翻咗屋企，佢先會再慢慢 fine tune 咗。哎，我又整多咗啲嘢咁樣。咁所以嗰陣時嘅時候，我都會同佢講：喂，我想呢度。譬如臨去 chorus 嘅話，我想靜曬，因為我唔識啲 term 噶嘛。咁但我都會俾啲意見嘛，就話嚟呢度我想靜曬，咁佢就會喺呢個位試下攞走個 beat 啊，靜曬。跟住話我依度不如加少少strings 得唔得啊？就會即係因為佢哋自己好有自己一套啊，其實音樂人。咁但係佢哋都會接納人嘅意見，亦都會話俾我聽係即係點解你佢覺得加或者唔加好唔好咁樣。咁大家會一齊試下，加咗呢度會點？ 你有冇曾經諗過其實不如我都試下學下編曲啊？即係雖然可能都同 唔得啦，依個真係好難。我睇過佢哋咧，係難過整 beat 100倍咯。因為我入行第一首歌，我出嘅第二首歌啦，叫《霧霾森林》啦。咁佢係我錄音嘅第一首歌啊嘛。嗰陣時我喺Team 隔離嗰度睇住佢編曲咧，佢係即係個 mouse 係每。十秒唔知喐咗嘢咯，即系佢劲快劲快。 你都唔知佢做咗啲乜啊？咁样 劲过电竞嗰啲啊， 系佢超快，即好似打机咁，但系就成件事好听咗。因为我初头唔识噶嘛，咁我话哇，点解咁劲嘅？即系譬如我明明唱呢句系好似冇乜感情，但系佢可以令到我拉晒个起伏啊，亦都可以令到sorry 啊，呢个唔关编曲事啊，呢个系执音啊。咁但系佢可以另一个啲鼓上面，譬如佢搭唔同 layer 同埋摆唔同位咧，虽然观众未必一听就听得出有咩分别，但系你整体嚟听，我觉得哇，原来好新奇喎！即系譬如一个好好嘅 example 就系李荣浩呢个嘅曲，其实你一听你就知系佢嘅歌，因为佢嗰种鼓啊 feel 到，就算佢未唱，你都觉得哇，呢首歌好李荣浩，今次一出真系李荣浩啊！ 这绝妇和你才及空聚。都望着自己满面冷水与泪，或是而泪到人间失去，独个走有影子与我共对。你嘅半句未见我，我已知道，我欠你自护不丧志，全无分数。伴住我要按照你嘅指导，踏着实地熟习地行预期道路，自问自辩但亦尽力地聆听过，着重为日后预备，亦系为咗我想搵你满意嘅一套，不过已经宣判出主管嘅图形。何解不准我抗辩，只许我接放不公案件赔偿。或是而泪到人间失去，独个走有影子。 听日有 Anson 潘嘅呢首，之前拍台作品叫做《罪人物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25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658宗经核酸检测阳性，同1596宗经快速抗原测试呈报阳性的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16万5000几人确诊，再多87人染疫之后离世。第五波疫情死亡人数增至8136人，整体病死率0.7%。新增个案中，16宗是境外输入，14宗在机场检测发现，两宗在检疫酒店确诊。医管局话，再多81名确诊病人离世，年龄介乎60至100岁。54人冇打针，14人打咗一针，12人打两针，一人打三针。最后公布嘅离世人数有6人，年龄介乎59至97岁。其中3名较年轻嘅死者，包括60岁病人，本身有晚期肾衰竭同埋癌症扩散。另外2名63岁病人，分别有癌症扩散同埋有慢性病等。继续有大厦因为排放的污水样本检测呈阳性被围封强检，长沙湾怡国苑、怡康阁、怡恩阁和怡秀阁下午4点起被围封强检，受检人士要在今晚9点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在明天中午12点完成行动。屯门恩田村喜田楼亦都被列为受限区域，相关人士要在今晚9点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在明天大约1点完成行动。行政长官选举提名期展开第三日，早前有报道引述消息说，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有可能参选。李家超下午离开何文田的寓所，没有回应提问。李家超下午大约一点乘搭政务司司长座驾离开何文田的寓所，有守候在屋苑外的传媒隔着车窗问李家超会不会参选特首，他并没有回应，只是挥手同记者打招呼。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日宣布不争取连任。匈牙利一架货车在十字路口和火车相撞，5人死亡，超过10人受伤。事发当地星期二朝早，现场位于首都布达佩斯东南140公里。货车当时载着一批工人前往开工，死者都是货车上的乘客。火车一列的车厢出轨，火车一节的车厢出轨，火车上的22名乘客中2人重伤，8人轻伤。国家铁路局说，货车没有理会停车的交通标志，驶入路轨和火车相撞。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最低几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65%，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过去记忆，当下怀念，呢一刻记忆犹新。逢星期六晚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倪炳郎同你用歌曲细说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阿郎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疫情虽然严重，但是只要大家快啲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治国，维护正义。于和伟、韩雪、凤雷、领衔主演，国剧八三零呈现。巡回检察组， 洪少峰反复研究黄四海喺卡拉 OK 嘅杀人闭路电视片段，佢怀疑黄四海唔系过失杀人，而系故意杀人。黄宇雄之所以不遗余力帮佢保释，其实系要帮佢逃走。 国剧八三零巡回检察组，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外交二十问。 翻到嚟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一带一路嘅问题。 粤港澳嘅粤又代表边度咧？ 最早同中国建交嘅非洲国家系边个呢？ 中国外交政策有三个坚定。 留意一至五普通话台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思芬啊，做咗爸爸之后嘅生活过得点啊？ 好好啊，我都有继续睇波同食埋玩咁啦。 杰彤啊，做咗人妻之后嘅生活过成点啊？ 好好，我继续钻研厨艺，将屋企打理得井井有条。 想知佢哋嘅新生活有几精彩？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十点至十二点，思芬、崔杰彤主持嘅《新生活》。 港台电视三十二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三十二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要雨得雨添， 咁今日苏颂音乐嘉宾咧，继续嘅 Anson 潘潘宇谦嘅，咁啊有你嘅新嘅派台歌啦，呢一首就系广东歌嚟嘅，就叫我岛。咁啊，一开始咧，我同阿斌咧就估啊，关于呢首歌嘅嘢啦。咁啊，交俾你再揭晓嘅一阵间。 咁啊，我估先啦。关于我岛呢首歌咧，即系既然头先上一 part 我哋都同阿 Anson 潘倾开呢个编曲上面嘅事情，我都估一啲关于编曲嘅问题，就是、因为咧，其实可能有以往 JNY。beat 聽佢嘅作品咧，佢可能做一啲嘅 beat 出嚟咧，可能佢好多時候都會用一啲比較複雜少少或者豐富多少少嘅 tracks 去做一啲 beat 出嚟，但係反而呢一首歌咧，可能聽得出，我估係就係阿 Anson 潘同阿 JMI beat 講就係想要一個 beat 係比較。好似同內心對話緊咁，所以就喺相對上冇嗰啲好多好嘈雜啊，或者可能好花巧嘅聲音，可能就好似真係好簡單少少，會去同自己內心平靜少少咁樣對話嘅一啲 beat 就咁樣做出嚟嘅。咁我估嗰一 part 就係咁。 咁我估嘅咧，其實係喺，我覺得係喺嗰個意境上面想估啊，因為我諗由即係《罪人物語》去到《奢望》到呢一首《我道》咧，我一路聽住都覺得好似喺你身上面有一種仲係可能係好 struggle 或者仲係好尋找緊嘅過程，即係都仲未有一個答案，例如咩叫成功啊，或者究竟自己最終會變成一個點樣嘅人，可能都未有一個答案。我覺得就算去到而家我度都係你覺得自己都仲處於一個叫做尋找緊嘅過程啦，即係你係想用首歌又好，或者做嘅過程就係去表達呢嘢，因為你自己都係咁樣樣咯。呢、這個可能好 feel 到喺呢首歌裏邊度，咁所以我想估呢個就係你而家即係個狀態啦，都係一種尋尋覓覓摸索緊嗰啲咧，係啦，係啦。因为两个，一个就是编曲上面的 decision 即是取向，一个就是在那个感觉上面 concept 上 你揭晓啦，我哋两个估嘅嘢又如何呢？ 咁我答阿 Bunsen Burner 嗰个先。 好啊。 咁其实佢嗰个编曲咧就佢谂得太多啦。其实我咧完全冇俾意见佢。咁因为 都系交翻俾专业的来。 系啊，因为嗰日我哋系我同 Ian 同 GNY 写咧，其实系冇约定嘅。咁咁啱去到嗰度，跟住我哋就求其拣咗个 reference， 就今日写下嘢啦咁样。咁我同 Ian 咧就坐喺度啦。咁当我哋听紧个 beat 嘅时候咧，其实已经脑海中有好多 melody， 咁之后好自然咁样就哼咗啲 melody 出嚟。到啊 GNY Beats 觉得喂呢 part 几好，因为我哋首先会用电话录个 melody 先。咁录好咗之后，觉得个 structure OK， 我哋就咁难得 Ian 喺度嘛，咁就叫 Ian 入去录咯。因为 Ian 系比较少接触呢个 auto tune 嘅，佢嘅作品入面，咁所以佢就录啦。录完之后，大家就好满意啦。咁跟住之后 ，GNY 就自己埋手去执个vocal 啊，同埋執個編曲，我哋都完全冇理佢啦。咁佢執完之後就俾我哋聽，我哋一聽，哇正啊 ，dope， 跟住就三 band 咁， 已經搞掂咗啦。 所以我就冇諗啲即係冇諗話，哦，今次想 clean 少少，亦都冇依樣嘢。但係可能因為有 Ian 嘅 input 啦，佢依個 melody 係比較似佢，可能有少少似佢以前有首作品叫搞不懂啊，比較 R&B 嘅嘢，咁就唔係比較上好 flow 嘅一個 hip hop 嘅 melody， 所以喺呢個 arrangement 入面咧，編曲入面啊 ，GNY Beats 都冇加好多 layer 入去咯，係。 咁呢個嘅組合即係你啦 ，GNY 啦，同埋 Ian 咧一齊作曲啦。其實呢一個係點樣約出嚟，跟住有個 session 咁樣，好似大家寫一隻歌係點樣 start 嘅咧？呢件事係。 其实因为我嗰阵时已经每个礼拜揾 GNY Beats 两次噶啦，佢老婆都有啲微言，我老婆都有啲微言，因为 你叫你两个老婆自己约咪得咯，你两个男人约，两个女人自己约咪得咯。 因为有啲问题啊，即系譬如 GNY 生日咧，佢会话：喂，老婆，我嗰日想食寿司嘅，跟住好啊，食边间？佢话等我问埋 AP 先，后屘就我同。我同佢同埋佢老婆三条人好食，咁有啲尴尬，咁但係后尾跟住之后仲一齐去 shopping 啦、即係佢同埋佢有阵时譬如佢喺屋企楼下个摩见到有间新嘅扒房，佢哇好正啊，想同 AP 一齐食，跟住佢老婆就 send 张相俾我，话你同我老公落咗啲咩药，即係好多呢啲嘢啦。咁我同我老婆譬如食饭，我哋好鍾意睇住戏㗎嘛，我又会无啦啦 check 啊 GNY Beats 啲 message，或者 send 喂 brother 今日食紧啲咩咁样，即系同 Ian 都会，咁佢又话哇你哋使唔使咁啊大佬，今日先结完唔使又话，咁跟住嗰排又成日见到佢啦，咁嗰阵时咧就同 Ian 不嬲都有联络嘅，因为佢系我哋同一个唱歌老师嘅，咁但系之前就少见面，咁但系佢参加咗比赛之后咧，佢就都 keep 住我每次出新歌佢都有 share， 咁我就哇你咁 support 嘅，你好忙噶咯，佢话唔紧要啊，即系佢尊重音乐，同埋佢觉得即系佢咁啱又中意啦，可能我啲作品佢又 respect， 跟住佢就你都几努力，跟住就帮我 share 咗啦，因为无啦啦可能一日系多咗几万个人听我做咩事做咩事，跟住原来系 Ian share 咗，咁跟住到疫情关系，大家就开始倾下偈，咁我有次出嚟话喂，不如食下寿司 chill 下，咁样之后 chill 下就每个礼拜又见一两次，咁去到我逢礼拜一系约咗 J， 我逢礼拜一约 JNY 啊嘛，咁Ian就喂兄弟你今日有咩搞啊？因为佢哋好忙啊嘛，佢哋嗰日先自己嗰日放假啊嘛，有阵时，咁我就约咗 JNY， 佢话可以一齐啊，我都中意佢啲嘢，睇下有咩嘢玩下咁样，咁就无啦啦写咗呢首歌。咁初头都冇谂过呢首歌系放我呢首我度嘅，亦都冇谂过系我广东歌入面今年嘅第一头炮咁样，所以就成件事都自然咁样出咗嚟。 哦，但我想知道，因为头先讲你同JNY嘅关系系非比寻常咁亲密啦，其实有冇话点样觉得同呢一个人 connect 系有啲咩嘅嘢，大家好似好啱嘴型，好升到咁样样噶？ 我谂我哋有几样嘢好接近嘅，就系、是、我哋都系喺呢个圈入面啦，而我哋都有两个小朋友，亦都系比较算系年青少少嘅爸爸咁样。因为 GNY 好似系26岁定25岁已经生第一个小朋友，咁佢依家亦都系两个小朋友啦，咁我亦都有两个小朋友，咁所以我哋有好多共同嘅话题咯。 所以除了吃壽司之外，可能其余时间就是 shopping 去买一些小朋友的东西，这样是吧？ 他不理啊，他只是理音乐， 交给他老婆去处理这样。咁但系跟住到 佢老婆成日笑佢， 咁但系跟住即系入咗上去嘅时候，就你啊 Ian 就加埋 GMY 咁。咁其实嗰一次嗰个嘅过程，即系头先轻讲咗啦，即系可能有个 B 底，咁跟住就系咪你同 Ian 就自己另外就自己去 jam 下，即系个 melody 啲咁样样啊？嗰个过程系。 系因为我哋一路投，通常同 JY 合作咧，投一个钟都唔使理佢，因为佢系佢入咗一个圣人 mode 咁样狂喺度揼揼揼揼揼咁样，因为但又好听喎，因为我哋如果知佢揼紧个方向系唔掂，我哋会停佢噶嘛，咁、但系我哋冇啦，咁我同 Ian 就喺后面食下嘢啊，饮下水啊，吹下水嘅时候咧，咁一路耳濡目染咁样听佢啲音乐，咁我哋心入面已经有个 melody， 咁我哋咪行到去度话，喂，我哋谂咗呢段，我哋哼出嚟听下好冇？咁因为佢要播住个音乐啦，咁所以我哋系用电话录噶嘛，咁通常咧，平时我同 JY 同其他人一齐写歌嘅 approach 咧，就系、是。播住个音乐一路喺度 loop， 我哋就轮流入去间房度喺度 flow 完就慢慢剪到最啱之后，就揾一个、一个人去唱晒咁样。咁但系今次因为 Ian 喺度，咁我谂佢都寄养，咁啊俾佢唱啦。即系我哋 confirm 晒啲 melody， 就我哋你嚟试下。咁佢又觉得几正，因为佢少接触 auto tune。咁佢唱下之后，可能有。嗰、那个 melody 其实都系大家一齐 confirm 嘅，咁但系今次就比较重 Ian 浸除啦。咁之后其实个 demo 入面有两句咧系 JNY 嘅，因为嗰两句系之后改嘅，末段先 JNY 想改就话，我突然间想个 flow 同第一段唔一样，所以佢就好似系越带越静越耐受越道别得多我会越念旧嗰句啦、就系 JNY。咁到成首歌嘅 outro 咧。跟住我就話：，誒、哎，我嚟啊，我嚟，我都想唱。即係臨住喺食神，我俾我中一除啊，半除都好。咁我就話：，喂，到我。咁 outro 我就自己 flow 咗一段啦。咁所以 Ian 之前喺 IG post 嗰個 demo 入面個 outro 就係嗰日我臨後尾 flow 個 outro 係啊。 哦，即系所以即系个过程嘅，大家都不断抛啲嘢出嚟，咁不过去到即系以首歌为本嘅时候，最终可能去监翻住成件事，就真系去翻监制 JMY 身上，即系用翻佢即系做开监制嘅角度去，即系将所有嘅素材点样决定、点样用啊、点样摆啊，咁样就是、一个咁样嘅关系咁样样嘅。 系啊，而歌词都系，因为歌词我今次揾咗一个新晋嘅填词人叫做陈尖啦。咁、其实可能好多听众大家对佢比较陌生，其实佢系周耀辉喺浸会大学歌词班嘅学生嚟。咁、我点识佢就系周耀辉同黄乐怡同我讲话，佢哋班学生咧迟啲毕业礼要将啲 demo 填咗歌词之后，仲要亲身。填詞人自己去演繹呢首歌 live band， 跟住之後就問我有冇 demo， 就 send 咗首 demo 俾佢。咁寫完嗰首歌之後咧，嗰首歌亦都係關於要揾到自己嘅道路噶啦。佢寫咗，咁跟住我就話哇幾正喎，不如我出呢首歌啦。咁佢就勁開心啦，因為嗰陣時好似係都20年嚟噶啦，同埋佢未有作品出現啊嘛，嗰陣時佢仲係學生。咁但係咧，我就因為好多問題啦，又疫情啊，又屋企有問題啊，又公司問題啊。我就一路冇兑现呢个承诺，咁我就一路有少少好似头先咁啊，于心有愧啊。咁所以咧，到我有呢首歌同埋我自己 label 有话事权嘅时候，我就好想试下俾佢试下一个有机会俾佢试下可唔可以填到呢首歌。咁我俾出去，佢填完咧第一稿俾我同 JMY， 咁其实都非常唔错，因为佢啲字都好华丽，亦都有诗意，同埋又唔会好 old school 咁样，即系佢好多好。好一大陣周耀輝嘅影子，亦都係佢學生咁樣嘅味道。咁之後啊 ，JY 就改咗少少嘢啦，同佢講，因為始終我哋啲歌有啲 flow 咧，同正常 pop 歌個 approach 唔一樣。特別係我要將佢份歌詞，我錄一次成段歌聲，成個 demo 成個 demo send 翻俾陳占，咁佢就 feel 到啊，有咩要改，有咩可以好啲咁。 哦，咁所以喺即係題材上面，頭先你都講就，即係會貼近翻，即係最初佢嗰陣時嗰、畢業作品嘅嗰個題材，即係關於我自己條路點樣行啊，即係就會偏向呢個多啲啦。 係因為我覺得話其實我咁樣識佢都算緣分啦，同埋嗰次係我第一次自己作曲嘅作品咧，我睇到人喺台上面唱 live 嘅。 咁雖然佢本身唔係唱開歌啦，咁但係我覺得幾感動，即係哦，原來我諗嗰啲旋律再加個素未謀面嘅人嘅歌詞，佢唱出嚟係咁有 feel 啊！咁點解我咁中意嗰份歌詞咧？其實佢嘅歌詞係根據佢哋嗰班學生全部都要訪問一啲人，去根據佢哋嘅故仔而寫呢份歌詞。而佢今晚訪問嘅一個女仔叫做 Fifi 啦，一個大學生，佢就係翻學翻到好大壓力。跟住突然剔咗一個 sand break， 淨唔知剔咗一年咧，去咗田園工作，所以佢入咗去個田園度去訪問嘅。佢係成年淨係種嘢啊、耕田啊，跟住就遠離呢個都市，即係好似電話都唔用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個 story 係好有趣，而陳占係特登入咗去揾佢，即係雖然香港唔係好大。 係， 咁你有冇問翻佢嗰陣時訪問嗰個故仔有冇最後帶埋落嚟呢首歌入邊咧？可能將某部分嘅一啲情節咁樣。 其實我就係同佢講話，其實我想講即係追夢好耐啦，同埋我亦都想講係同父母之間嘅摩擦，因為好多追夢嘅人好多時候你爹哋媽咪或者你最珍惜你或者對你最好嘅朋友，佢哋為你好啦，但係佢哋未必最知道你需要啲咩，即可能佢會覺得哇、哦，你好似一路都未有好好嘅成績喎，你使唔使轉行啊？又或者講啲講啲嘢其實係對你好，但係無意間 hurt 咗你嘅説話啦，亦都可能因為有陣時我譬如同朋友相處，佢哋會覺得啊好、哦、nice 啊或者好 chill 咁，但可能我翻到屋企，我同我爹哋媽咪有陣時讲下嘢咧，我会唔小心用啲好差嘅态度对咗佢哋，因为特别系因为亲人，你反而觉得哦，点解我哋相处咗咁多年，你唔系好明白我谂咩咧？咁我就成日都会好后悔咯呢啲嘢，所以临后尾就摆咗呢个原所有歌词入面啦。而嗰首demo 叫做野舞啦，当时嗰个 Fifi 嗰首 demo 叫野舞，中间嘅有啲元素话要远离都市，要搵自己嘅路。我就同阿陳占講話，不如我哋 combine 依兩個 elements， 因為我係咁樣識你噶嘛，咁你就擺落依首歌度，咁所以佢就自然有咗依首歌，而個歌名叫我度，我哋都冇改過，幾有型喎。 係，因為呢一個嘅題材都一路 fit 翻，即係頭先我想估關於嗰樣，即係一路講成長啊，即係尋找啊各樣，即係我頭先對你嘅形容嗰個狀態咁樣，其實係啦，即係個描述 其實啱嘅， 係 其實非常啱。而喺個 MV 入面，我都係即係好似尋尋覓覓啊，同埋不斷行噶嘛。其實我 MV 最尾行嗰條路咧，我行到差唔多去咗大陸噶啦，即係嗰度係過關啊。即係我好彩有帶回鄉證咯嘅，因為我一路行佢最尾真係即係咪皇崗口岸嗰度過關個位嚟？ 嗯， 咁但係嗰、那個MV 亦都系有表达到首歌入面，你可能会遇到啲荆棘啦，所以入面系有啲黑色嘅玫瑰啦，亦都有啲吉亲嘅 shot 咧，我流血嗰啲假流血嗰啲啦，咁同埋我尽量系 cut 到少啲咪嘴，因为想俾人更加 feel 到首。咁 MV 入面今次我系特登少咗啲咪嘴 shot 嘅，因为我揾咗一个电影 crew 去帮我拍摄啦，而导演系叫做 Jackie 啦，同埋 Herman， 咁 Herman 系我一个好好嘅朋友嚟嘅。咁佢就做开呢个电影制片嘅工作啦，咁所以呢个 MV 入面系我自己觉得系电影感重啲，同埋佢哋自己都有真系拎过歌词啊，同埋有去听啲编曲啦，所以佢会喺啲节奏感上嗰啲 shot， 我觉得捉得特别好咯，所以我觉得我自己都几满意呢个 MV。 系，因为见到啲 shot 系会跟翻嗰个 beat 去，即系可能会转 shot 啦，会加落去啊，同埋即系个 mood 系强咯。今次即系之前嗰啲可能会有啲古仔嘅 MV 啊，但系今次呢个就好明显系想散发嗰阵寻找嗰条路嘅嗰个感觉，就系喺个 MV 度出现到啦。 系啊，同埋我系即系好少着西装啊，其实咁但系今次我个 friend 阿乐咧，即系帮我做 styling 咯，佢就帮我借咗套西装，咁我好惊，因为套西装都贵噶嘛，又要还噶嘛，咁但系咧我又要行过晒啲山咧，啲树枝好易吉亲啲窿咁样，咁好彩临后尾冇嘢啦。 咁你真系有咁多朋友即系。過去一路認識啊，去完成咗呢一首嘅作品啦。但係真係去翻你自己身上面講到我度呢一樣嘢，你自己覺得即係而家你自己嗰條路行到去一個咩嘅位置，同埋你覺得係仲係難啦，定抑或開始都明朗啦，有啲眉目啦咁咧？ 我覺得係即係佢一路都係難嘅，咁但係依家算係真係同你所講係有啲微薄，因為我起碼知道我自己想做咩音樂，同埋我起碼知道我自己好鍾意啲咩，因為我以前可能係聽到邊首歌就嘩好想做首好似佢咁，跟住聽到話譬如Juno 有首借火就嘩我又想整首歌一開波係唞唔到氣喎，即係有好多呢啲咁樣，即係你即係細個你係乜都想試下咁樣，咁但係唔係首首歌或者你聽到你鍾意嘅嘢代表適合你㗎嘛，即係人哋點樣睇你同埋你嘅風格又可唔可以貫穿連成一線呢，咁呢樣嘢都好緊要，因為好多朋友譬如 Ian GNY 嗰啲都話你唔好唱慢歌啦，你唱返啲有節奏嘅歌啦，即係呢啲歌啱你嘅，同埋即係啱返你嘅性格，你有咁多爹咁樣啦。但係好多人就以為我跳舞好勁，但其實我完全唔識跳舞嘛。 係咩又話以為你跳舞好勁嘅會？ 唔係佢哋覺得我好似外籍人士囉，我又咁佢 就會覺得識跳舞。 個人有啲 groove 嘛，好似。 即系佢话你个嘴又厚厚地，只眼又对眼又大，个鼻又大，跟住之后，同埋你嘅风格又比较 hip hop 啲 baggy 啲，咁你一定系 rap 到两嘴同埋跳舞劲，咁我就话哇，你哋少年你太年轻了。 但有咗呢个 perception 之后，又真系你又可以向住即系呢一类即系有 groove 嘢啊，少少摁下嘅方向可以做咯，真系夹翻个 image。 系啊，依个系我都几庆幸开心嘅嘢，因为令到我突然间觉得即系个音乐世界系扩阔咗好多。因为以前会我好着重净系哇点样可以，即系依家都会嘅，咁但系以前会更加着重点样可以唱好呢首歌咧？呢首歌人哋作俾我，即系我唔可以辜负佢，点样可以唱到呢个填词人写俾我嘅故仔？因为其实你 in a way 歌手系一个演绎一个故仔嘅人嚟噶嘛，即系你要拥有呢个能力噶嘛，即系譬如。因为我好中意 Eason 嘅，咁 Eason 都讲过，其实佢系演绎紧好多作曲人同填词人，想发表嘅嘢，而佢系大家都觉得佢演绎得好啦，咁所以佢都即系好开心我呢个能力啦。咁但系依家我听咗，譬如好多呢啲电子音乐啊，同埋好多系喺后期可以令到个力量发大嘅歌嘅时候，我觉得我会更加都開始注重呢個作曲同編曲同埋個 flow 同埋啲歌詞啦，即係所有嘢都有啲咯。以前就淨係要點唱好點唱好佢， 咁所以喺你揾到呢個新嘅方向就期待啦。你會之後推出嘅呢個國語 EP 啦，同埋而家一路即係都做緊，即係逐隻廣東歌之後，亦都會有機會變成呢個廣東話嘅 EP 嘅。咁啊，到時我就可以期待可以聽到啦。即係兩面啊，真係即係頭先都講，即係國語嗰邊就再 hip hop 啲嗰啲咁樣咧， 好清晰嘅一個分 係啊。你未拍 MV 啊嘛，有時間喺屋企練下舞，跟住到時咪可以做幾下咯。 我跳舞好唔掂啊！ 咁我哋就可以期待即係潘宇軒今年啊，即係計呢一首。我道之后亦都会有啲咩嘅作品面世，可以见到佢而家即系有啲眉目嘅一条音乐路啦。咁我哋今日就谢你啊，咁啊之后再见啦，拜拜， 多谢多谢多谢， 拜拜 拜拜。 你说我是你多好，按照计划有多好，跟足了时务，比饱暖情。爱到见亦见不到，语气说话听不到，几多要流露、踏上好去路，为了快一步，仿佛不需懊恼，挨下去就算不知人生的脚步，谁在引路，怎去走伴带住脑，一辈子反正这么早，浮光的信号，前面有路，不怕输不怕怎算好，跟我走走上我的路，永远有没有再见有没有，现实是缺口，勾起几多争斗，与脆弱时分找快乐时候，越大越静越耐受，越道别得多我会越念旧，几多挣扎想不透，不要想不要追究，就算踏上好去路，就算迈进再一步，只想好好爱你，陪着你直到彼此终老，人生的脚步谁在引路， 今日节目最尾听我系有 Anson 潘宇谦嘅《饿到》啊，听日再见。